众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等几个特工被强行掳到了梦蝶宾馆，而且让他们协同加入潜行者组织。面对诱惑，几个人多少产生了一些动摇。晚上，他们回到梦蝶宾馆，有人为他们准备好了食物，他们也只能在这里吃饭。回房之后，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这一天下来，他们的大脑一次性接受了太多的事情，让他们心绪难平。 哎，怎么办呀？咱们该不该离开这儿啊？ 王腾问。陈宇没有说话，肖恩也没有说话，艾琳娜坚定地说道，我们必须离开。 可是如果离开的话，很可能会死得莫名其妙。 肖恩说， 那个男的说的应该都是事实，这里是潜行者的地盘，这个地方一定是被潜行者操控着，我想这个房间里也许就有监视器或是窃听器什么的。 陈宇在一旁看着他们讨论，李耀杰也偶尔说两句，但是他们讨论了半天，陈宇竟然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脑子很乱，而且他再次感到了头痛，所幸这次他并没有呕吐。 我有点困了，你们都回去。 陈宇此刻只想让他们都离开，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即便想不出什么，躺在床上睡觉也是好的。 怎么了？你还没睡够啊？ 王腾问。 王腾老兄，他身体还没恢复，我们别妨碍他了，走吧。 肖恩说着拉着王腾离开了陈宇的房间。艾琳娜和李耀杰也随后离开了，陈宇独自一个人看着窗外，思绪乱舞。晚上，李耀杰和艾琳娜躺在床上，却久久难以入眠。李耀杰说， 这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说说话。 艾琳娜莞尔一笑， 现在 不是有时间了吗？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为什么问这个？我们和前行者的较量，无论是谁都会重置时间线，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新的时间线里相遇。艾琳娜神情黯然。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件事，我们的相爱也许只能存在于这个任务结束之前。你现在还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吗？ 不了， 艾琳娜说，我们很可能在另一条时间线里从没有相遇，到那时这些都会彻底消失。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只是完成这个任务就好了，可我们毕竟还是相爱了，在重置时间线之前我们仍然是情侣。李耀杰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握住了艾琳娜的手。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今天那个刘老板，包括那个数学家对我们说的话。我心里有点矛盾，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别提白天的事，我为自己有那样的想法感到羞耻。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教徒，但这次我真在忏悔我有那样的想法。如果你还爱我，就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人人生而平等，怎么能因为天生的智力的高下而把人分成精英和不合格的人？这简直就是魔鬼的思想。艾琳娜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一股脑坐起来。李耀杰先是一惊，随后也坐起身来，走到窗台前。李耀杰摆摆手，没事，我们都是时空安全局的人，签了契约书就应该遵守契约，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离开这里。是，契约精神。艾琳娜最终也只能无奈地用契约精神去掩盖内心的很多秘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全亮，陈宇就醒了。他看着窗外，脑海里思绪万千。他在梦里都在想这件事，他知道自己绝不会一直留在这里，他很坚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这里虽然舒适，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无可挑剔，但他知道有一些原因促使他不能一直留在这里。他脑海里还在想着莉迪亚，想着上帝的办公室，正如一如禅师曾经告诉他的一样，他要跟随自己的心继续执着下去。因此他虽然有疲累的感觉，甚至他觉得在这里休生养息一段时间也没什么不好，但他知道自己终归要离开这里。上午他们吃过早餐之后，来到了宾馆外的花园街道。这里非常干净，里面的人几乎都很有修养。一路走来，他们几乎听不见大声喧闹，也几乎没有看见随手丢的垃圾。这里的人互相之间在谈论的内容，要么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要么是如何利用地心能源的科学问题，要么就是马尔克斯或是乔伊斯的文学，要么就是讨论罗兰·巴特、翁贝托·艾克的著作。他们走在花园的长廊里，看着远处的大海。李耀杰发现一棵矮树很不自然地动了一下，他立刻回头看了一眼艾琳娜。艾琳娜点了点头，他又走到了肖恩面前，看了他一眼，说道，这里的园艺设计你觉得和你们英国的庄园比起来怎么样？肖恩微微一笑， 做的倒是精致，但少了点文化气息。你看过唐顿庄园吗？ 看过，不错的电视剧。李奥杰说着，只不过那里的庄园没有这些菱形的飞行器和走来走去的机器人。 是，因为眼前的情况是，有些人因罪恶而升迁，有些人因德行而没落。 莎士比亚的名句。李奥杰说道，那么升迁还是没落，这是个选择，而你的选择是什么？ 升迁。 什么？李耀杰惊讶地问。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你说的话？ 是的，是我说的。 肖恩说道。 之前艾琳娜也对我表示了看法，我知道你们俩总是一起的，恋人们总是看不见自己做的傻事。 你少给我引用莎士比亚。李耀杰说着一把抓住了肖恩的衣领。 肖恩怒视着李耀杰，我劝你给我松开。陈宇看着他们，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叹了口气，坐在旁边的长廊里，并且拉着王腾不要去掺和。 艾琳娜说道，你们两个别闹了，都给我住手。 李耀杰这才松开了肖恩。 肖恩理了一下被扯乱的衣服，说道，这家伙疯了。 艾琳娜说， 好了，你们可能是这里第一个差点动手打架的人。肖恩，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这样。 是，我们这一路冒了多少危险，到现在体内的辐射都没有完全根除，难道像陈宇那样突然呕吐浑身抽搐不止？你们不想活了，我想。 懦夫在生命结束前就死过很多次，而勇士只有一次。李耀杰瞪大眼睛对肖恩说，少跟我扯莎士比亚。 肖恩怒道， 是，我们不说什么莎士比亚，我知道你会妥协，我一早就知道。 艾琳娜怒斥道， 就像你当年打死那个无辜的男孩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你说起来这段经历总是一副假惺惺的模样，就像你现在，你可以为了活命背叛我们，背叛时空安全局。 肖恩说的对。 坐在一旁的陈宇突然冒出一句。 艾琳娜和李耀杰都愣住了，回头看着坐在后面的陈宇。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濒临死亡的滋味我尝过，那种滋味很不好说。如果这里有仪器可以根治我体内的辐射，那么我也可以妥协。我原本就对世界上那些废物没什么好感，他们总是带来各种混乱，而这里是我理想中的家园。我们既然被认定为精英分子，就没必要再回到那个贫民窟去了。 说实话，我也经历过死亡的考验，在战场上。 王腾说， 我拥有预知危险的能力，是因为我的求生本能。我想留在这里根治体内的辐射，恢复健康。 肖恩笑了起来， 哼，总算有两个明智的人了。 艾琳娜带着满脸的失望看着陈宇和王腾。 李耀杰拉着艾琳娜，我们走，他们三个人简直让人恶心。 艾琳娜最后又回头望了一眼陈宇，眼神难以形容。 两个人回到了宾馆，关起了门。 他们两个就算不认同也没办法离开这里。 肖恩笑道， 两个蠢货。 几天之后，艾琳娜找到了陈宇，并叫肖恩和王腾也找了过来。几个人在房间里气氛有些尴尬，因为之前的事情，他们这几个人已经闹得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 我有些话想和你们说。 艾琳娜说， 你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呀？你那个白痴男朋友呢？ 肖恩没好气地问。 他不愿意过来，但好吧，这几天我们仔细想了想，你们是对的。 艾琳娜说道， 当然李耀杰要面子，不愿意当面过来说，但 肖恩，对不起。 肖恩愣住了。 你们俩这是唱的哪一出？ 不是真的，前天晚上我的头很疼，虽然没有呕吐，但我想这是体内的辐射在作怪，我们抵抗不了这种辐射。而且我和李瑶吉私下讨论过，这个世界里的人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硬要把所有的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确有点天方夜谭。 等一下， 王腾说，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愿意加入潜行者是吗？ 是，但是得拿出一项成果，我们五个人一起或许可以办到。 艾琳娜说， 之前的不愉快咱们能一笔勾销了吗？ 肖恩笑了起来， 当然，你们俩总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可是有个问题，我们得在辐射发作要了我们的命之前就拿出一项成果，成了潜行者里的人才能根除身上的辐射。 此欧时，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原来是林耀杰站在那里，虽然他的态度依旧是冷漠的，但他提出此欧时的建议已经说明他认同了肖恩的观点，只不过碍于面子，他是绝对不可能说半句道歉的话的。好在几个人都了解李耀杰的性格，才不会去和他计较。 此欧时， 当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王腾抢先问了一句，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你说的此欧时和亚特兰蒂斯有关？陈宇紧接着问。 是，李耀杰说，曾经有科学家找到过，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水晶体，能够吸收各种能量，并且将各种能量互相转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此欧时，那么对于潜行者来说应该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 肖恩站起来， 你这家伙总算也有让人喜欢的一面。 你要弄清楚，我只希望能够治好艾琳娜的病，当然还有我的，并不是为了你们。 肖恩笑了笑， 随便你啊，总之这件事一起做才有可能成功。 林耀杰哼了一声，别说这些了，还是讨论一下此欧时的问题吧。艾琳娜说着把李耀杰拉了进来，李耀杰依旧是一副臭脸，但好在最后还是与其他几个人展开了讨论。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此欧时的属性，他们或是在楼下的花园里讨论，或是在吃饭时讨论，总之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此欧时，然后医治好身上的病。又过了几天，刘老板亲自来找到他们，想看看他们此刻的态度如何了。当刘老板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楼下的一座亭子之内激烈地讨论关于此欧时对人类未来的发展问题。刘老板并没有参与讨论，只是在旁边听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片名叫最后的乐土之上，生活着实惬意无忧，人们的文明程度非常高。这些日子以来，除了那次李耀杰和肖恩之间的矛盾之外，没有任何纷争，没有任何混乱，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的。某天晚上，陈宇独自一个人出来散步，当他来到一片花园时，他看见有萤火虫在枝杈之间缓缓飞舞。花园里的植物多数是以各种蔷薇科植物组成，周边则是种植了各种灌木植物，并以牵牛花的藤蔓作为装饰。花园的各个角落里多为杉树，整座花园美轮美奂，尤其到了花季，各色蔷薇盛开，是以无数牵牛花好似星月相衬，流萤飞舞其间，如流星划过天穹一般。陈宇闲着没事，坐在这座花园里，看着月色下一株蔷薇。夜晚时分，草丛中清脆的虫鸣声不绝于耳。你好，先生。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陈宇回过头望去，是个中国人。你好，你也在散步？ 没错，这里的夜景很漂亮，而且也很安静， 没有什么让人心烦意乱的噪声。请问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 对，我是来自 EIPU-12 的时空安全局的探员，为了调查潜行者，然后被他们带到了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 陈宇听了问，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潜行者的重要头目我还是没有查出来，只是知道支持潜行者的右派势力已经蔓延到其他平行宇宙之中了。 你还准备继续查吗？ 不查了，这儿挺好。我父母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这里的生活很适合我，查不查都无所谓，查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男子说着便离开了。 陈宇回到了宾馆里，起了早之后就躺在床上，脑海里仍然是犹豫不定。在查与不查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路。 他决定继续和艾琳娜他们探讨关于磁欧石能源的开发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在一座庭院里，刘老板又带了一个人找到他们五个人。这人是个白人，名叫埃萨克·胡克，是一个身形高大的中年人，约40岁，一头棕发，略有些谢顶。 刘老板说，这些日子我也听了不止一次关于你们的讨论，你们是不是对寻找磁欧石有兴趣？ 没错， 李耀杰说，这是我给他们的提议，因为我一直对亚特兰蒂斯以及百慕大三角很感兴趣，我们五个人都曾经见过磁欧石，并且知道磁欧石的一些属性。 下集当中，刘老板为陈宇几个人引荐了胡克，没想到胡克真的以找到磁欧石消除他们身体上的辐射为由，逼迫他们加入潜行者组织。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孟亚楠，今年37岁，北京人，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传承人。 冰糖葫芦。 老北京叫卖是北京特有的汉族民俗文化，是旧时京城的小商小贩基于北京胡同这一特殊的居住形式，为了招揽生意推销商品，在街头巷尾之间自发口头创作的一种带有一定韵律的叫卖调，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体现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老北京叫卖在明代已有记载，在清朝末年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老北京五行八作都积累了众多的叫卖调。老北京胡同中的百姓生活是叫卖产生的土壤和环境，